Bravo Lifestyle。 城市的星光在哪里？世界无限宽广，如果你的信心还保有着一双翅膀，星夜狂想曲。欢迎收听 Bravo 91.3 星夜狂想曲，我是星云。今天我带来的音乐有一点点梦幻感，大家喜欢做梦吗？喜欢做白日梦吗？我记得我从小就是一个很爱做梦的小孩，常常在课堂上，有时候老师一边在讲课，然后我就会眼神不小心的就飘到窗外，那朵云啊，或是那个草地上啊，有一只蚱蜢在跳，然后我就会一直专注的在看窗外的景色。今天介绍的这一集呢，叫做 Dream Pop，也就是充满了梦幻感的这些音乐。好，真的有这个音乐类型，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搜寻一下，或是呢先听我们这一集。如果你喜欢的乐团呢，其实有一群有一头拉鼓的这个乐团其实都还蛮喜欢走这个路线的。好，不过开车的朋友要小心，不要听到睡着。我们先来介绍第一个乐团呢，这个是 Klima， 这首歌叫做 The City。 我觉得这首歌曲非常的好听，就是很有梦幻感，喃喃自语，好像是在你耳边唱歌一样。我们来听听 Klima 的歌声。It's so hard to live without certainty。 有听到刚刚感觉上两轨两个声音互相的在重复，然后在追逐，对我来说了哈，我觉得刚刚那个音效的效果非常的酷，嗯，好像两个声部影像重叠的感觉。的确 Dream Pop 的这些乐团呢，跟他们声音的处理都会比较梦幻朦胧感一点，嗯，那接下来的这首歌曲叫 Fluorescent。 Saturday night, and I don't want to go out. I'm staying in bed, watching the stars in my wall. My friends are in a bar, drinking beers and telling jokes.I'm here on my own, counting the stars. So many of them, my eyes are closing. So many of them, 1, 2, 3, 400. You Made Me Laugh 是接下来的曲名，这是来自于 Klima 的歌声，有多重的和声互相的交织，那虽然待会大家可以听得到小鼓，它有一点战鼓的那种感觉，但是比较没有那么强烈了，还是走这个梦幻路线，非常的有仙气，那结尾的那个声音也是越飘越远， 好，老实说，我在做这一集的时候，因为我老公呢，只要是在我旁边听到 Dream Pop， 听我做这一集，其实还听到第三首他就睡着了。好，现在在不管是在开车的朋友要注意啊，我如果放这个 Dream Pop， 你们听得不要太舒服，就会打瞌睡哦。好，我们来听听 Klimas 带来的 You Make Me Laugh。 Whatever you may say, I think I've made up my mind. This time you know you have to let me take care of all the things you keep inside. And if you find me intrusive, it doesn't matter to me. You need someone by your side, and I volunteer. 提到 Dream Pop 这种音乐形态呢，有一个乐团是一定一定要介绍的，他们的名字叫做 Mazzy Star， 好 M-A-Z-Z-Y Star 就是星星的那个 Star。 这首歌曲叫做 Disappear， 有时候你会觉得哇，这个女生唱歌也太懒洋洋了吧，好像是耳语哦，吐气，好像不用丹田唱歌一样。但是呢，她运用了很朦胧的这个电吉他上效果，然后加上铃鼓，所以我觉得跟女主唱的这个声音非常非常的速配。而且呢，专辑里头拍摄的这些照片呢，都是森林啊，然后有木头的门啊，雨伞啊，就是跟着这个女主唱的这个 image， 感觉上就是非常的梦幻感。好，我们来听这首非常好听的 Disappear。 来自于 Mazzy Star 的专辑 Among My Swan， 这个 Swan 当然就是天鹅的意思，所以这张唱片的封面也是有点点类似像版画吧，那样子的视觉，然后有一只白色的天鹅，所以如果要找这张唱片的话非常容易，因为这个 Eye Catch 这个非常的让人家难以忘怀的一个非常充满梦幻感的唱片封面，用的是比较神秘的那种暗黑的蓝色，非常非常的忧郁，就是这种 dream pop 的 style。 那接下来这首歌曲呢叫做 Flowers in December， 12月当中的这个季节里的花，一开始的这个前奏是用口琴吹奏的，哇，我觉得这种音乐超级适合什么下雨的午后啊，咖啡厅啊，有那种昏黄的灯光，最好是暗到都看不到你坐在对面的朋友，但是你就可以跟他交心，说出你心中的这些故事。好，这首歌曲 Flowers in December。 小美，一起去国宾影城看电影吧。 好啊，但买票了吗？ 不必，下载国宾看电影 APP， 会员购票，快速进场免排队，8月5号前再抽电竞笔电哦。 哇，这么厉害！ 快下载国宾看电影 APP， 手机就是你的行动票券。 他的好，只有上选知道。德国专家上选旅游，禁止讲小精华10天。深度德国全览18天，去德国找上选，02-2712-5511，德国的浪漫与精彩，上选都知道。 无与伦比的吉他盛宴将于今夏再度展开，由国内知名吉他家刘世玉担任艺术总监，精心策划的第4届台湾国际吉他节，邀请到来自意大利、西班牙、波兰、比利时、希腊等国内外超人气演奏家，带来精彩绝伦的艺术飨宴。吉他节系列独奏会，多国大师将于8月12-18号台北国家演奏厅带来丰富的精彩曲目，机会难得，敬请把握。购票详情请洽两厅院售票系统。 1分钟认识皮尔金。 大家好，我是焦元溥，很高兴为大家来谈一谈 NSO 这一次要呈现的格力格全本剧乐《皮尔金》。大家可能对于《皮尔金》组曲非常的熟悉，两首组曲八段音乐是非常多人的古典音乐入门款。可是呢，格力格为《皮尔金》这个戏剧所写下的音乐不是只有八段，而是26段。26段里面有非常非常多精彩的段落，很可惜没有办法透过组曲呈现。原来的段落有声乐独唱，有合唱团，有念白，有喊叫，这些组曲中的乐段也只能够省略。想要知道格里格为皮尔金所写下的全部创意吗？我们一起来探究。 北欧经典巨力万钧，皮尔金多媒体影像中文版戏剧说唱，由焦元溥剧本改编，王耀庆角色扮演，22分身 NSO 国家交响乐团压轴制作，台湾首演 7月20日台北国家音乐厅，两厅院售票热卖中。 为自己喝彩，就是现在。听见 Bravo 台北 FM91.3。 欢迎继续收听《星夜狂想曲》，我是李星云。今天我们来做一集 Dream Pop， 也就是呢，这些乐团都很有梦幻感。这个乐团的名称叫做 Black Box Recorder， 他们有一张专辑叫做 England Made Me， 也就是我接下来要播的这首同名歌曲。这个女生的声音真的非常的迷人，那有点点另类啦，有点点 indie 的感觉，但就会觉得哇，怎么那么好听，很古怪。介绍给大家 England Made Me。 Trapped a spider underneath the glass. I kept it for a week to see how long he'd last. He stared right back at me. He thought that he could win. We played a waiting game. He thought that I'd give in. England made me. England made me. I had a dream last night that I was drunk.Killed a stranger and left him in a trunk. At Brighton Railway Station, it was an unsolved case, a famous murder mystery. People love a mysteryI lead a secret life. betray both sides. I traveled all my life, but never got away from the killing job and the garden shed. 这张专辑也是这首歌曲封面可能会被它有点点吓到，因为还蛮朋克的一个黑白照片，但其实你如果开始听你会发现，哇，原来是这么纯真的女生的声音，而且她好像 vocal 是在跟你聊她的心事。刚刚那首歌曲大家还喜欢吗？接下来这个叫做 New Baby Boom，我觉得这个编曲有一点点毛编的感觉，好像他们是在练团就录下来然后就发行了，但是他给我一种有点原创然后很冲撞的粗糙感，非常的特别。 New baby boom starts today. I've got everything you need. Baby boom, take you homeBeen waiting so long. New baby boom, slipping through your magic fingers. I'll meet a man, but you'll always have your mother's eyes. First love song for our brand new sunFirst love song. The kid is gone, he's now my son. New baby boom, and your father is a famous man. He'll be here soon, I know he loves me. Now I've got the proof. I knew the first time that I saw his face, he'd be the one. The kid is gone, he's now my son. First love song for our brand new son.Love song. The kid is gone, he's now my son. New baby boom, congratulations, I've got everything I need. Baby boom starts today. 前段介绍的 Mazzy Star 还有这一段介绍的 Black Box Recorder 这两个乐团，其实都是如果你要接触这个 Dream Pop 这些乐团的话必听的两张经典专辑。特别是我刚刚讲到，如果你喝咖啡的时候啊，或是来杯红酒的时候，我会特别的喜欢放上 Dream Pop 这样子的类型。不信你下次在你的房间放放看，一放下去整个气氛就会不同的。好，接下来这首歌曲 Ideal Home。 miserable songs from the house next door. Perhaps they're planning to end it all. They should come around to our house like the sunshine. 以前哦，唱片工业还没有崩盘的时候，其实大家会觉得买张唱片，然后慢慢的一首一首歌曲回家品尝，是一个很奢侈的消遣活动。然后我记得我有一阵子很喜欢看英国或是美国的一些音乐杂志，有一本呢叫做 Mojo，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过，这是一本杂志。有几年呢，这个杂志就开始会附赠 CD。 好，那一刻我就觉得哇， CD 不是要存钱存很多零用钱才能够买的呢，奢侈的活动嘛，怎么会开始就是买书就可以附赠 CD。 后来几年呢，真的就开始发现就慢慢的没有人买唱片了。但是呢 Mojo 这个 magazine 曾经附送的一张 CD 就是叫做 Dream Pop。 那我听了以后我也觉得哇，这个果然是音乐杂志，所以他们的选曲真的都非常好听耶。我自己现在当 DJ 了，所以我也非常在意要排出来的十首歌曲，好，比如说那个起承转合啊，第一首应该是安排怎么样的情绪让听众可以进入这个 Dream Pop。 那 Mojo 附赠的这张 CD 里头呢，有一首我最爱最爱的歌曲，叫做 Bluebeard 的蓝胡子，这是来自于英国的乐团叫做 Cuttle Twins。 好，这个乐团的歌曲好听到连王菲都曾经翻唱过他们的歌曲。好，我们先来介绍的是蓝胡子，来自于 Cuttle Twins 的歌声。 你们喜欢伊丽莎白，也就是这个女主唱的声音吗？我每次听到 Cuttle Twins， 我都会觉得不用看到她的长相，但是她的音乐就美如天仙一样。她的 vocal 加上电吉他，就会给我非常非常梦幻的感觉。今天为大家介绍 Dream Pop 这几个乐团，你喜欢哪一个呢？最后再来加码一个好了，这个是 School of Seven Bells 这首歌曲，来自于 Half of Asleep 这个团体。他的 MV 也拍得非常的美，好像是一个女主唱坐在车子里头，然后看着正在下雨的这个车窗玻璃，所以非常的朦胧感。好，最后就用这首歌曲来送给大家。我们星夜狂想曲下周见。 李星云的《星夜狂想曲》节目播出时间为台北 Bravo FM 91.3，每周三晚上7点首播，周日晚上9点重播，欢迎您锁定收听。 心灵蜜豆奶。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群猫，今天要和大家分享善用身边的资源。有一个故事讲到，有一个爸爸带着他4岁的儿子到公园里面玩耍，小男孩在沙坑里玩沙，拿着他的玩具铲子想要在沙坑里盖出他梦想中的城市蓝图。于是小男孩先盖了一栋大楼，一个超大的体育馆，还堆出一座又一座的沙丘，建了一条又宽又大高的高速公路。堆着堆着，小男孩决定还要再挖一条运河。就在他全神贯注在挖掘河道的时候，发现有一颗大石头挡在那里，挡住了他要挖的河道。小男孩很失望，因为这颗大石头挡着，让他梦想中的城市蓝图无法完成了。但小男孩没有放弃，他尝试搬动这颗大石头，用全身的力气想要推动它。随着时间1分1秒过去，小男孩流了好多汗，还是无法移动它。后来他就用铲子去挖石头旁边的沙子，没想到却不小心压到了自己的手指头。他挫折地坐在地上大哭，因为他已经尽了全力，还是没有办法把石头移走，还压到了自己的手。这时小男孩的爸爸缓缓地走过来，他对小男孩说：孩子，你还没有尽全力啊。小男孩哭着说：我已经尽力了。爸爸说：不，你还没有尽全力，因为你还没有来找我帮忙啊。话才说完，爸爸就卷起袖子 轻松地就将石头搬到沙坑的外头。小男孩眼中怎么都推不动的大障碍物，在父亲手中却显得轻而易举。亲爱的朋友，我们对于未来都有美好的图画和规划，为了要成就这个美好的蓝图，我们每天努力打拼。可是除了努力之外，我们需要有好的方法和资源。就像故事里的这个小男孩，他尽了全力要把石头搬开，但却忘记了他还有更大的资源在旁边，就是他的爸爸。他忘了向他的爸爸求助，所以白费了很多的时间与精力。圣经里有一个人物叫做亚比斯，他懂得善用他最大的资源，就是他懂得向上帝求助。圣经提到亚比斯非常的渴望拥有上帝的祝福，所以他向上帝祈求说，圣愿你赐福于我，扩张我的境界，常与我同在，保佑我不遭患难，不受艰苦。结果上帝就照他所求的大大祝福他，让他比其他同辈的人更加尊贵。曾经有人形容亚比斯的这个祷告，就好比你正在观赏一个大游行的演出，而旁边有一个小女孩努力地踮着脚，希望能看得更清楚，但前面都是大人，她怎么踮也看不到前面的游行队伍。于是她大叫，爸爸，我看不到。她的爸爸听见了，就把小女孩抱起来，让她可以尽情地欣赏游行。亲爱的朋友，看见了吗？一个懂得向上帝祈求，寻求上帝帮助的人，你会经历到好像上帝用双手把你抱起来，给你一个全新有力的位置，好让你看见你人生美好的蓝图，看见上帝在你生命中的计划。今天使用你生命最大的资源吧，向上帝祷告，求上帝祝福你，与你同在，求上帝扩张你的境界。上帝乐意祝福你，他必会赐给你新的眼光、新的力量与资源，好成就上帝在你生命中美好的计划。 上帝必照他荣耀的丰富，在基督耶稣里使你们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 心灵蜜豆奶是由中广流行网早安 ECGO 直播，好家庭联播网联合播出。士林林良堂祝福您有美好丰盛的生命。